求十尺手指，就是绝望是扶手。能开不开心都紧靠，辛不辛苦都接受，是一个成就。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每次一勾，也没有。 南天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南天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。醒了我的相思梦，相思有什么用？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爱意是负累，相爱似受罪，心底如今满苦泪。旧日情如醉，此际怕再追，偏偏痴心想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，我是晨曦。杭州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试点，实现了从单一的永农数量保护向数量、质量、生态三位一体共同保护的观念转变。正在进行的吉林双辽大金山遗址发掘项目中，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数千年前的渔猎生活遗迹，这有助于还原古代东辽河流域人们的渔猎生活。香港邮政23日开始发售港珠澳大桥特别邮票的正式首日封，将于本月30日在港推出发售。本周后期，两股冷空气将接连登场，受其影响，明天北京全市大部分有降雨，最高温骤跌至15摄氏度，风力明显增大。冬奥森林公园预计明年底前建成，带动着延庆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的发展。中国影片《秋田》和《围炉》分获亚太电影联盟大奖和纪录片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推荐奖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我的一颗心献给一个人，只有他能接受我的爱与情。我的心上人是个多情人，只有他的热情温暖我的心。可是他有情却不说明，每一次见到了我，他是不是怕羞，是不是真怕羞。我的一颗心献给一个人，只有他能接受我的爱与情。我的一颗心献给一个人，只有他能接受我的爱与情。我的心上人是个多情人，只有他的热情温暖我的心。可是他有情却不说明，每一次见到了我，他是不是怕羞，是不是真怕羞。我的一颗心献给一个人，只有他能接受我的爱与情。

生的相依，如落日在晚风里转。这首风中的歌，虽然痛过爱过，遗忘从来不太易，心底里的歌，感动就是这爱 果你要回头，别再看我，再看我，看我满脸的泪痕，站在街头默默看你走。为什么你一点也不挽留？一个人的世界并非你想象的那么好，要我怎么做你才会知道？我要你别走，我要你回头啊！如果你要离去，如果你要离去，别再回头，再回头，再回头看我。再回头，如果你要回头，如果你要回头，别再看我，别再看我，看我满脸的泪痕，站在街头默默看你走。为什么你一点也不挽留？一个人的世界并非你想象的那么好，要我怎么做你才会知道？我要你别走，我要你回头。如果你要离去，如果你要离去，别再回头，再回头，再回头看我。 30秒能做什么？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-2200。 你的笑容是恩惠，世界难得那么美，于是追要你陪，可惜本能终会将美丽汗水化成泪水。黑夜之所以会黑，叫醒人心里的鬼，再游说，再隐晦，在体内是什么在把我摧毁？在伤痕累累，我可以无所谓。寂寞却一直掉眼泪，人类除了擅长对飞，做什么都对。 Oh, I'm not okay. 我假装无所谓，只看不到心被凝碎，人在爱情里越残废，就会越多安慰。 寂寞先生这首歌是曹格2008年继获得金曲奖之后的创作，当时他因醉酒事件重创，事业人生最低谷时期，回想自己做错事到重新面对站起来，并告诉妻子他想把这种感觉记录下来，恰好在某次与企划的闲聊中被发掘出来。这首歌是曹格对生活感到束手无策时写下的私房歌曲。 支配这行为，能摆脱寂寞，我什么都肯给，就像个傀儡，我可以无所谓，寂寞却一直掉。想颓废，做什么都不对。Oh, I'm not okay。我假装无所谓，只看不到心被凝碎，人在爱情里越残废。 怕人笑，害怕人看清。